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曲艺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是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综合艺术形式。相声是具有诙谐幽默、轻松活泼，以讽刺见长、引人发笑的曲种。人们常说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门基本功课，可您知道说学逗唱这几个字的具体含义吗？今天我们就要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为大家讲一讲说学逗唱这几个相声关键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声说学逗唱中的说。相声的说除了包括介绍、解释、开导、说明、评论这些说字的本意，还包含了吟诗、答对、猜谜、斗智，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变形、夸张、解释一番的意思。相声演员李伯祥告诉我们，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中说是最重要的。 相声也是曲艺之一，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当然了，说学逗唱呢是以说为领导地位。 相声中的说包括说、批、念、讲四种手法。说是指吟诗、对对联、猜谜语、解字意、绕口令、反正话、颠倒话、歇后语、俏皮话、短笑话、趣闻轶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有五星楼、天王庙等段子。批呢主要有批生意、歪批三国等代表段子。念指的是贯口，例如报菜名、地理图等段子。讲地号以及单口相声、谢学士、画辣签等就是讲的代表段子。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马季、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对春联。这个段子主要体现了说的手法。 你说什么我就对什么。 哦，是这么说？ 那是啊。 我要说南， 我对北； 我要说东， 我对西； 我说上， 我对下。 您听这个， 你说：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我说你怎么都给占上了？ 这叫抻了抻了你。 哦，抻了抻了我。 哎， 好，你听这下联：前撤后折，

这回这样 啊， 咱俩学一回人言。 人言？ 哎，咱俩学一回聋子打岔，哑巴说话。 哦，学聋子打岔。 哎，我呢， 嗯， 学这聋子。 我学这不聋的。 我呢， 嗯， 是你二大爷。 哎，对了，我是你四叔。怎么说话呢？还没学呢，先占便宜。 不是占便宜、 啊、 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 是聋子都是上年岁、嗯、七老八十才聋啊，哪有说十几岁小孩就聋的呀？ 对， 我这聋子你放心。 嗯嗯，怎么了？ 不是老聋、 哦、不老聋， 一阵儿一阵儿的。 是吗？ 分上下火。 哦，这个上火， 上了火了，火一上来， 嗯， 天上打雷， 嗯， 我说磕的烟袋锅呢， 哦， 扔炸弹，我说拍皮球的， 火，这是上火。 对了， 火要下去呢， 那飞过蚊子里一叫唤，我都听得见， 这叫什么龙啊？这个， 所以说一阵一阵的。 哦，这么回事。 哎，我打那边来，你打这边来。 行 啊， 好， 老头就拄着拐棍， 学学聋子打岔。 春至河开露柳， 不说话还敢挑眉 梨花放。 您上哪儿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玩意儿？ 电线？ 什么 电线杆子啊？ 什么人？大活人？ 眼神越差了。 对， 哎呦，我当是谁呢？ 哈哈， 二秃子呀。 嗨，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 啊、哦、赵世忠。 哎，对，是我。 哎呦，一晃都这么大了。 可不是吗？ 二大爷，我瞧你长起来的、 嗯、你不亏心呐。 小的时候、 嗯、 二大爷净抱着你，你瞧那件衣服我还留着，都给袖口磨破了。 这拍老腔。您上哪儿啊？ 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还是没问这个。 在你爸爸跟你妈结婚的时候， 嗯， 那是我给保的媒。 是啊， 不能跟你说这个。 嗯， 说这白说。 怎么？ 在想当初你爸爸跟你妈结婚的时候，哎、 嗯， 没有你呢。还 可不没我吗？ 啊，不不不，就有你，你大半夜不记事儿。 嗨，根本就没有。您呐，上哪儿啊？ 什么？ 上哪儿去？ 说话大点声。 嗯，这声还小啊。上哪儿去？ 这孩子净跟二大爷斗，光张嘴不说话，对不对？ 还没说话呢。 嗯， 上哪儿去？ 哎呦，你看，就看你的张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跟我这嘀咕什么呀？哎、 这是嘀咕吗？正赶他上火。二大爷 啊， 哎，这怎么听见了？ 哎，就这么一阵一阵的。 咱这时候让我赶上了，趁这阵赶紧说，上哪儿去？ 什么？ 又过去了。二大爷 啊， 去你的吧。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毅。下面啊，咱们就来说一说说学逗唱中的逗。首先呢，我们来听听著名相声演员姜昆是怎么解释逗这个字儿的。 逗逗，我感觉它是非常普遍的了。因为什么呢？相声演员首先说，在这种语言的这种幽默感和他脸上的这种表情啊、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潜在的滑稽和这种幽默的东西呢，就应该是一个相声演员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基本的素质啊。你像平常两个人抬杠那种逗，或者一个人装傻充愣那种滑稽相 逗就是抓哏取笑，甲乙以滑稽口吻互相捧逗，褒贬评论，讽刺嘲穴，论捧逗、找堂会等传统段子都是逗的代表作品。说完了逗呢，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唱。相声以说为主，学逗唱都是它的重要补充，作用是丰富相声的表演形式。那么相声中说学逗唱的唱是指什么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王文玉怎么说。 据我所知，相声唱实际指的太平歌词。咱们学京平梆乐，严格的说那是学，那是学唱。 唱的技巧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固定下来，通常是根据具体作品主题内容的需要而采用，也可以作为唱功精湛的演员展示个人实力的手段。以唱为主的相声作品称为柳活，基本都是学唱现成的戏曲、曲艺、歌曲之类。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相声《学梆子》。 旧社会啊，艺人没有地位， 就是 在舞台上， 哎， 有时候说出来，观众啊看着这不顺眼，就许啊说两句， 哎，挨顿打呀， 挨顿打， 就是， 这个新旧社会艺人不同， 哎， 啊，艺术呢也有变化， 就是， 那么旧社会的轻视艺术， 哎， 在新社会吧，各种艺术您看全有进展， 不错， 戏曲， 哎， 啊，您看跟旧社会的就不一样， 是。 在旧社会有的那个词句上 啊， 唱腔上， 哎， 啊，均是一样， 是， 这里头不怎么详细的研究， 哎， 讲究唱的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是的， 南昆是昆曲， 哎， 北弋是高腔，东柳是柳子腔， 柳子腔， 西梆是梆子腔， 哎， 啊，梆子叫秦腔， 啊，秦腔， 啊，陕西梆子、山西梆子， 啊， 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 嚯， 咬言杂字的梆子、啰嗦梆子、白菜梆子， 白菜梆子 啊，没有白菜梆子， 哎，对了， 啊，有这个山西梆子， 山西梆子，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到处来的音韵白口就不一样， 哦，有不同的地方。 这几个字吧， 啊， 君臣人门一根棍， 哦。 河北梆子念普通话，啊，这几个字听得真， 哎， 啊，河北梆子念这几个字，君臣人门一根棍， 对， 这样念， 啊， 陕西梆子呢，念出这个温柔好听， 是吧？ 稳， 啊， 君臣人门一根棍， 哎，好听， 这是陕西， 哎， 山西啊，念出来就紧凑一点了， 是吗？ 就快了。 哦， 山西要念这几个字，经常上忙夜赶光，这又一个， 对， 他唱出来也不一样， 是吗？ 啊，拿那陕西梆子胡铁碑 啊， 游龟山。 哦，对，有那么一出， 就那田云山唱的那几句，啊，就是这个胡凤莲明着告状，暗着投亲。 啊 啊，这一点啊，田夫人高兴了。哎，这田云山呢，想起来他儿子打死卢公子怎么办？有那么几句 啊， 叫夫人你莫要心宽意满。难道说你忘了大祸滔天，藏宝贝、拜花盏都是扯淡？打死了卢公子，谁把命添？啊，唱出来那么有山西音韵的好听， 是吗？ 啊，我你选选， 你选选 啊，不定怎么样。 哎， 叫夫人，你莫要心宽意满，难道是你忘记了大祸滔天，藏宝贝、拜花盏都是扯淡，打死了卢公子，谁把命添？啊，跟河北梆子唱出的不一样 啊，不同 啊。人家河北梆子最著名的银达子老先生， 对 啊，那不前两天还跟我说话呢吗？这个 啊， 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还给你喊话。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前两年，前两年。 哎，这还可以。 前两年，前两天谈话我也完了。 哎， 前两年。 嗯。 哎，在我学徒的时候啊， 嗯， 那殷达子老先生就爱惜我， 是 啊，说我小两口不错， 哎， 啊，有时候我背地了， 啊， 不敢当着殷达子老先生唱， 我不敢， 嫌害臊， 是吗？ 有次我偷着那儿唱啊，殷达子老先生听见了， 嗯， 还不错，一劲夸着我， 啊，夸着你， 啊，那个一劲夸奖我， 哎， 啊。到晚年来呀、啊，他那岁数到了， 嗯， 很高的腔上不去了。 哦， 他用平腔， 也好听， 拉后勾 是 唱出这么一勾来。 哦， 音乐也特别好听。 是吗？ 那、啊、你打金枝刺袍的那点儿，啊，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嗯， 这儿有一后勾 是吗？ 啊，这是皇上跟郭外说。 哦， 嗯、啊。皇上跟郭爱说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嗯， 这本是你丈母娘的。 丈母娘， 这皇上是郭爱的岳父， 对， 感情他丈母娘那是皇上的媳妇儿，啊，感情那个皇上的媳妇儿也做外活呀， 没听说过 啊， 哎， 啊，就是给，就是给两句， 哎， 啊、您听这二句那个平勾啊， 您来来， 这一件。蟒龙袍，你听你喷口 哎， 袍袍，真的真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 什么毛病、 啊？后边带个杨浩的腔， 哦， 带这么一腔。 哎， 人家这个韩振清， 嗯 啊，这个韩派， 韩派 唱的好， 好， 悲调最好。 对， 您听的那《秦香莲》， 嗯， 有一件大事想在心间， 哎， 那个声儿多活泛， 哎， 特别的这么好听， 是 啊，连声儿 啊， 唱个那个悲呀、 啊，哦， 惨， 哎， 啊，韩振清的， 您来来， 特别好 啊 啊，虽说现在身体胖了， 哎， 那功夫纯， 哎，有功夫 啊，一招一式，手眼身发步， 相当 的这么好， 哎，基本功好 啊， 对， 有啊一呀件大事。我就想啊，好好心间呐、啊，今日里红颜呐、啊，他去也心我先，他又一夜到今天，他是白呀。我来参，只飞了那七天呐、啊，他病啊七啊万，他的两个房屋里他就落呀。一名词， 这叫 这个诗叫卧鱼， 你这叫卧鱼啊， 我这成虾米了我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相声学梆子。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是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东北二人转，很多人都知道在东北有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我们以前的节目中曾经和大家说过了二人转的起源，那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二人转的小帽。二人转小帽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民歌小调，是和二人转正文对比起的民间叫法，比正文更短小，在正文前面加眼，是和二人转的产生发展和群众的欣赏习惯相适应的。其实小帽是民歌早年的群众歌曲，老词老曲，有铺地锦、茉莉花、张生游寺、对花、采茶、放风筝等等。二人转加演小帽，其实是为了排腔六调，让独立内容使表演形式更多样化，使节目时间人力调配合理化，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其实啊，这个东北二人转的小帽是为每个节目开场，如同古曲有书帽，戏曲有帽戏一样。那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组小帽连唱《小拜年》《放风筝》和《张生游寺》，演唱者是东北的二人转演员王小飞、李林。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帽在二人转四类形式中是最短小也是最精彩的，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二人转小帽和舞蹈结合起来，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三种民间艺术达到了高度的综合。并且呀，这小帽抒发情感分量更集中更饱满，对于正文的表演提供了主要内容铺垫和客观交代，使歌唱形式变化，使曲调节奏更丰富。所以说小帽是歌舞乐三者紧密结合的，一气呵成。小帽的形式有单出头，也就是一人表演，对口，也就是二人转正文，当然还有小拉场，就是有人物扮演的类似小品形式等。演唱小帽的时候，演员们载歌载舞，强烈感人。好，一起来听这一段小帽吧，来自李襄阳《八岁红·清水河》。 啊， 上当啊，不爱忙啊。 姐儿的笑啊， 小东西家里不小心，上面就得见阎王啊，哎呀，四缸啊五儿娇啊， 被窝里要耍大刀啊， 鸡不叫肉不要， 天也把天亮了啊， 我有心呐，不让我六哥哥他 走啊。 不能把我要啊， 哎呀， 五更啊到天明啊，小六哥哥出了房中啊， 我要回去了啊， 爹妈呀第二天， 大妈一呀生啊，你个死丫头啊，败坏了咱们家的好门风啊，今天我天哪，都有这快来日啊， 跟我的大脸妹咱们两个两分离呀、 啊、哎呀， 八杠啊八桥天哪，小六哥哥累不干哪，手拿着香蜡纸娃娃来 到七水河边哪， 真心的话对你们谁来言呐、 啊、 九更啊九桥天呐、啊、小六哥哥在梦天呐、啊、梦见了大脸妹 来到我的床前呐、 啊、小大长六哥哥你快跟我走 啊， 这就是东北的著名二人转演员李湘阳八岁红演唱的经典小帽《清水河》。听过了这么多好听的二人转小帽，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小帽的演唱为郑文准备了帽子、嗓音、动作、情绪，增强了二人转的力量、阵容和形式种类。好了，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来听一个二人转中非常流行的小帽吧，来自魏三、何小影，小妹妹送情郎。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留着 车票啊， 这一元呐、 啊，留着我的郎买上一盒中华烟呐、啊。 亲郎哥， 小妹， 我舍不得你走。 小妹妹送我的郎 往哪儿送？ 送到了大门下， 一抬一抬。那吃不了的凉东西呀、啊， 亲郎哥，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又送哪去了？ 送到了大门北呀、啊， 一抬一抬我就看见了，有个王八驮石碑呀、啊， 要问。